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10月8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3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 再来关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北部城区联络线车多路段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圆明园西路、万泉河路、德外大街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关注高速路进京方向，京新高速西二旗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鲁同桥到吉祥寺桥、京城收费站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围沟、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进京方向车流集中。今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国庆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15亿人次，恢复至疫前的同期70.1%。 以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渝为代表的都市经济圈出游市场繁荣， 红色旅游出游人次同比增长了203%。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新一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已经完成85%。 天津方面，和平区景区客流量超299万人次，旅游收入超5亿元。 河北方面，国庆假日期间，河北省高速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4亿多元。 国际电讯，以色列开始试点新冠病毒唾液检测法。 日本东京都经历10年来震感最强地震。 文体方面的消息，国庆期间京津冀三地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12强赛首胜，中国男足补时3-2绝杀越南队。 特别报道冬奥的脚步，今天播出第7集冬奥，让校园冰雪活动热起来。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全国假日出行方面的消息。昨天，据文化和旅游部消息，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数据，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10月1号到7号，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15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减少1.5%，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前同期的70.1%，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890.61亿元，同比减少4.7%，恢复至疫前同期的59.9%。游客满意度达到85.5%，假日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 随着出游和返乡旅客纷纷踏上了返程的道路，国庆假期也告一段落。昨天，多家旅游平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游客出游热情高涨，以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渝为代表的都市经济圈出游市场繁荣。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受局部疫情影响，本地游、短途游为今年国庆假期主要出游方式。周边游订单同比2020年增长 56%， 80后、90后仍是国庆假期旅行消费主力，占比分别达到 34% 和 37%。 在旅行消费习惯上，00后喜欢主题乐园、动植物园和各类民俗体验，90后的关键词是宅酒店、博物馆和古村古镇，80后则更喜欢带着老人或者孩子自驾出行。 去哪儿网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环球影城开园的带动效应凸显，国内

游客接待量排名靠前的景区有王府井接待110万人次，前门大街景区接待 93.7 万人次，南锣鼓巷接待 61.5 万人次。五 A 级景区接待情况来看，天坛公园接待量最多，达到 32.1 万人次，其次是颐和园接待 31.1 万人，故宫奥林匹克公园八达岭长城接待量也都突破20万人次。乡村游累计接待游客381.4万人次，同比增长 40.8%， 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 85.1%， 营业收入超5亿元，同比增长 81.3%， 比2019年增长 28.5%。 接待量前三的是怀柔区、密云区和延庆区。从出游特点来看，冬奥旅游线路受到游客青睐，融合冬奥、永定河、西山、首钢工业等元素的清水活动乐园北京冬奥公园10月1号开园迎客，冬奥公园每天3000名的预约名额早早全部约满。另外，红色文化持续走热，全市重点监测的红色旅游景区假日期间日均入园人数在20到30万人次上下，北大红楼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旧址国庆期间迎来参观高峰。 天津市河滨区文旅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全区各景区累计客流量达到 299.2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5.55 亿元。仅津街文化旅游区和五大道文化旅游区累计客流量就达到了 285.62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5.53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7%。 据了解，国庆期间不少游客选择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观看精彩节目来度过欢乐假期。和平区演出市场中，戏曲、曲艺、话剧、亲子剧等演出轮番上演，凸显了文旅融合助力文化旅游消费的作用。 节日期间，津街步行街举办的2021首届天津和平区金秋十月国际文化旅游购物季、百年风华原创百年市集音乐剧、国庆快闪主题歌舞表演等轮番上演。五大道游客服务中心也推出了特色游玩方式，首先是线上的体验式旅游，让想了解景区的市民在手机上跟随网红主播进行沉浸式旅游。五大道推出的旅游护照涵盖了五大道所有小洋楼建筑，游客购买后可自行盖章打卡。 记者从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截至昨天17时，国庆假期河北省联网高速公路出口流量达到了1894.84万辆，较2020年下降了16.36%，较2019年增长了32.59%。其中，客车总流量1543.35万辆，较2020年下降了13.12%，较2019年增长了41.65%。据预测，假日期间，河北省高速公路预计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4.233亿元。 河北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形势保持稳定。截至昨天晚上5点，未收到涉及公路、水运交通运输行业事故报告，也未收到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长时间大范围交通阻断、车辆拥堵、设施毁坏，以及重点区域旅客大量滞留等其他突发事件的报告。 记者从北京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天北京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74万人次。今天返程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北京站预计发送到达8.44万人次，北京西站预计到达20.1万人次，北京南站预计到达20万人次，北京朝阳站预计到达5万人次。今天北京局集团公司增开了旅客列车121列，增开列车主要以大连、吉林、锦州、郑州、十堰、武汉、承德、北戴河、张家口等方向为主。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昨天介绍，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以核心区、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奥林匹克公园、故宫颐和园等公园旅游景区、郊野公园、河道湿地、国庆节民俗传统活动区域周边、繁华商业地区、主要交通枢纽等地区为保障重点，重点查处无照经营、店外经营、露天烧烤、非法小广告、夜间施工扰民以及施工扬尘等违法行为，全面做好街面环境秩序管控。 10月1号到7号，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日均出动执法人员3040人次，查处各类环境秩序违法行为2236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环境秩序类诉求9453件，同比去年下降了 15.8%。 记者从北京市园林局、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全市各个公园风景区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超过2万名职工坚守岗位。 受天气影响，七天来共有687万游客走进北京市公园，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21.7%，与2019年同期相比减少33.4%。部分热点公园客流量保持高位，其中颐和园、天坛、北海、北京动物园和奥森公园五家公园景区七天游客量都超过20万人次，颐和园日均游客量4万人次，天坛日均游客量4.7万人次，动物园日均游客量3.8万人次，北海日均游客量3.2万人次，奥森公园日均游客量4.1万人次。 节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专门制定下发通知，进行全面安排和部署。北京市公园共布置花坛228处，各种花卉253万株，18个公园举办文化活动40项，主要包括花卉展览、文艺演出、科普宣传、亲子活动等主题，为市民提供丰富愉悦的游园体验。 记者从天津市蓟州区了解到，国庆长假期间，全区19家景区、33家旅游饭店、近2000户农家院累计接待游客131万人次，旅游直接收入约1.6亿元，旅游综合收入约8亿元。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蓟州区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清新的空气成为京津冀游客的首选。精品民宿、高档度假酒店主打品质，注重口碑，顺应游客消费升级的需求，因此宅酒店、宅民宿成为了假期的意境。节日期间，盛光、恒大、逸豪、山水郡等高端度假酒店住宿率平均达到了100%，接待量接近7000人次，精品民宿更成为了市民出游的首选，许多游客选择在民宿畅聊、欢饮、听雨、赏景，尽享田园宁静时光。 多姿多彩的节庆活动又为国庆假期增添亮色，盘山景区推出大型古装实景演出《盘山北少林》和杂技互动、快闪舞蹈表演、广场舞大赛，黄崖关长城景区推出国潮光影艺术节、红叶节和评剧三团的非遗表演。此外，国庆假期全区共举办各类文艺演出、主题展览、书画交流等文化活动20多项，有效拉动了假日市场，逛吃逛玩也成为国民假期消费新的时尚。渔阳古街、周河湾广场、创业金街、万达广场假日期间人流不断。 随着国庆假期进入尾声，昨天铁路运输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记者探访北京南站，车站对所有进站旅客实行100%北京健康宝查验，同时加强夜间交通的接驳联动，保障夜间到达的旅客快速离站。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进站的旅客，请您提前打开北京健康码，点击本人健康码查询。 上午11点，北京南站地下换乘层、京津、京沪4个快速进站厅前，距离发车时间半小时内的旅客在这里验码、测温、安检。按照本市疫情防控要求，所有进站旅客实行100%北京健康宝查验。随着国庆假日运输进入尾声，10月7号，北京南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北京南站宣传负责人郑思瑶说， 北京南站也结合客流的特点，提前备足了运力。今日京沪高铁京津城际开行是243段，增开了从天津、大连北、济南西、青岛北等地到达的14列临时动车组列车，充分满足旅客的返程需求。 北京南站实时监测到达客流情况，在出站口增派验证验票工作人员，畅通所有出站通道，对返程出站旅客进行实时测温。10月7号晚11点后，车站到达旅客列车18列，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支部书记董方说， 北京南站呢也是加强交通的接驳联动，协调了延长地铁的运营时间，对出租车、公交运力保障的力度呢也是做好夜间的运力接续，为了提高这个车辆的进出效率，加强停车场的组织，确保停车场的夜间的秩序。 国庆期间，铁路迎来了新的客流高峰，飞驰的高铁列车结束一天的运营，需要及时进站展开检修。北京北动车所车间的维修师傅们工作量成倍的增长，大家加班加点，保证列车正常运行。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张赛南的报道。 晚上九点左右，北京北动车所的车间里已经开始忙碌，两位机械师正头戴头灯维修停在检修库里的列车。北京北动车运用所检修乙组工长张军介绍说， 对，像这个就是这个座椅就是靠背坏，靠背坏了就不能正常收缩了，进库了咱们就维修，禁止带故障出库。咱们库能容纳十组车，我们一晚上就要干到21组车。 北京北动车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承担着京张高铁动车组的检修和整备工作。京张高铁从开通以来，车辆的维护和检修工作量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个国庆假期，每天的检修车辆变得更多了。负责检修车顶售电工的地勤机械师肖强说：“ 实际因为旅客多嘛，车次要多一点，检修量也要大一点。因为我们这个平常只是检修量也就是10多个左右，因为在十一期间，由于这个旅客的增加，所以说车次也就增加，我们检修量变到了20个左右。 轮班的工作机制弱化了大家对于节假日的概念，检修师傅们对于各个部件的检查都要细致再细致。”今年的十一假期，为了最大程度上满足旅客的旅游需求和通勤需求，北京北动车所对应的京包客专和怀密线共上线了37组车。不少检修师傅都放弃了自己休息的时间，加班加点提高出库的速度。北京北动车运用所副所长徐海涛说， 旅客增多对我们账目库是整个损坏率，它得在20%到25%之间那种损坏率的提高，所以说旅客多了，我们干的活也就多了啊。但是说实话，这么多年以来对这个东西我们都已经熟悉了。 一个小时的交流时间，徐海涛的手机响了5-6次，手台里也不断传来工作的对接。晚上10点，奔驰的列车们陆续返回维修车间，大家的交流越来越少，都抓紧忙碌着。国庆七天长假就这样结束，大家再次回到熟悉的城市。返程上班之际，少不了父母的千叮咛万嘱咐，更少不了行李箱中家人满满的爱。一起来听河北承德台廊坊台张家口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一大早，承德车站内就挤满了准备返程的人们。 我在北京上班呢，现在在这等车，等着回去。今天都返程了，也怕堵车，早点出发。 我看您这个大包小包这块有不少东西，您这个带的都是什么呀？ 看着是挺多的哈，因为我们老家就在这边嘛，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终于在国庆小长假回来一趟，然后父母给我准备了很多咱们这边当地的特产，还有家里种的一些栗子呀、核桃、大枣啊之类的，你看带了这么多，还有一些青菜，其实在城里咱也能买，但是父母这一片心咱必须得拿上，回去跟同事们分享一下。 我们从廊坊到这块儿，我们已经待了3天，这边的环境特别好，空气特别新鲜，当地的核桃、蘑菇吃着相当好。然后我们回去准备带点东西，回去跟大家一起分享，会向大家我的朋友推荐这个金山岭这儿旅游，这块儿特别好，特别值得推荐大家来。 每一次回到家，父母总是拼命装满你的胃，而那种味道是不管你走多远都忘不了的家乡的味道。那一件件的礼物包含着对亲人的思念，那一张张笑脸荡漾着对家的眷恋。宣化市民王先生： 里面不光是东西，也是父母对我们子女的一份牵挂。都说这个不养儿不知道父母恩，现在自己也有了孩子了，真的知道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昨天神舟1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再来关注防汛，记者从重庆水利部门了解到，嘉陵江2021年第3号洪水洪峰昨天以有惊无险地通过了重庆中心城区。嘉陵江瓷器口站洪峰水位达到了183.10米，超过警戒水位0.46米。嘉陵江上下游水利工程通过科学拦峰、错峰、削峰，减轻了洪水威胁，保障了重庆中心城区和沿江相关县区的安全。 受上游区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10月5号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信息称，嘉陵江2021年第三号洪水在福江嘉陵江干流形成，同时长江干流水位也出现上涨，这是重庆十月份少见的较大秋汛。 通过科学拦蓄、错峰、削峰等手段，原本预计嘉陵江瓷器口站将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但实际来水水位只超过警戒水位的 0.46 米，这是川渝联手抗洪取得的成果。 记者从山西省气象局了解到，昨天十点，山西省气象局解除持续了近90个小时的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接下来气象部门仍然将继续加强气象监测，密切跟踪灾害性天气的发生发展。 12号晚8点到昨天的上午8点，山西出现了大范围强降水，山西省过程降水量在 15.4 毫米到 285.2 毫米之间，其中最大降水出现在临汾市的大宁县。 山西省气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此次降雨时间持续较长，部分地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位置重合，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山西省各级气象部门严密做好监测、预警、报警和气象服务工作。 记者从山东济南市城乡水务局了解到，受连日降水和节水保泉综合措施影响，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济南趵突泉昨天地下水位达到了 30.04 米，创下了196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泉城济南素有泉水甲天下的美誉，辖区内分布有640多处名泉，尤以趵突泉最负盛名。据了解，济南泉水水位主要受降水影响，每年十月到次年六月是济南的枯水期，趵突泉地下水位在枯水期处于下降状态，进入汛期后水位会迅速上升。同时，济南市积极采取增雨、补源、节水等一系列综合保泉措施，助力泉水喷涌。 根据济南泉水志记载，历史上济南市城区地下水位1964年达到过 33.92 米，1965年达到过 32.16 米。据了解，2010年9月，趵突泉地下水位也曾突破过30米的大关，达到了 30.01 米。 资料显示，1971年5月26号到6月10号，趵突泉出现有记录以来的首次季节性停喷，此后季节性停喷始终伴随着天下第一泉，并曾出现过长达926天的停喷期。2003年9月6号，此前停喷548天的趵突泉复涌，至今已持续喷涌了18年多，创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长喷涌记录。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主持研制的探索4500自主水下机器人，在我国第12次北极科考中成功完成了北极高纬度海冰覆盖区科学考察任务。日前，四名科考人员已随雪龙2号科考船返回。 此次自主水下机器人在北极高纬度地区的成功下潜，为我国不断深化对北极洋中脊多圈层物质能量交换以及地质过程的探索和认知提供了重要的数据资料，将为我国深度参与北极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据了解，探索4500是中科院热带西太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以及影响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支持研发的深海装备。为了参加此次北极科考，科研团队对探索4500进行了环境适应性、高纬度导航、海底探测、故障应急处理等技术升级与改造，并开展了湖海验证工作，全面提高了系统可靠性。 探索4500在科考中的成功应用，充分验证了其在北极冰区良好的低温环境适应能力、高纬度高精度导航性能、密集冰区故障应急处理能力和洋中脊近海底精细探测能力。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哟，早啊！ 哎，早啊。 B。请选择。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妈， 喂， 最近身体挺好吧？ 我在北京。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国际疫情。世界卫生组织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7号的晚6:57，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48,770例，达到2,3613,2082例；死亡病例增加7,764例，达到482,2472例。 以色列卫生部、国防部及巴尔伊兰大学7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该国已经开始试点实施新冠病毒唾液检测法，试点工作为期2周。在此期间，医务人员将对数百名不同年龄段的民众进行新冠病毒唾液检测及标准的鼻咽拭子检测，对比两种方式的采样舒适度和安全性，以及检测结果的有效性。 据介绍，新冠病毒唾液检测试点工作所使用的试剂由巴尔伊兰大学开发，实验室测试显示其性能和灵敏度与标准鼻咽拭子检测相似，唾液检测法大约45分钟即可出结果，短于标准鼻咽拭子检测法的几个小时。 在收到接种美国莫德纳公司新冠疫苗出现罕见副作用的报告后，瑞典和丹麦两国政府6号分别暂停了不同年龄层年轻群体接种这款疫苗。瑞典将接种莫德纳疫苗的年龄下限调为30岁，丹麦则调为18岁。 路透社援引瑞典公共卫生局的话报道，鉴于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后出现心肌炎和心包炎的案例增加，这种关联在接种莫德纳疫苗后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在接种完第二剂后。作为预防措施，政府暂停1991年及以后出生人群接种莫德纳疫苗。 欧洲药品管理局今年7月23号更新了莫德纳疫苗使用建议，认定这款疫苗适用于12岁到17岁人群，但同时指出，12岁到17岁人群如果接种莫德纳疫苗，可能出现类似成年人的常见接种反应，如手臂酸痛、头疼和疲劳等，极少数可能出现胸痛或心脏炎症等副作用。 依照路透社的说法，出于对莫德纳疫苗副作用的担心，除瑞典和丹麦，挪威政府已经建议30岁以下人群接种辉瑞疫苗，芬兰政府也将很快出台相关政策。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7号22时41分，日本千叶县西北部发生 6.1 级地震，东京都足利区震度达到5强。这是自2011年311大地震以来，东京都首次观测到震度5强地震，包括千叶县、埼玉县、东京都、神奈川县在内的整个东京都圈震感强烈。 据日本警方和消防部门消息，截至目前，20多人在地震中因急刹车、摔倒等原因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新干线多条线路暂停运营，东京都地面交通山手线电车和地铁线全线暂停运营，部分车站停电，乘客被疏散，首都高速公路大范围禁止通行，羽田机场跑道部分封闭。 另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都23个区和千叶县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以及漏水、断水等现象，关东地区6000多户停电。日本气象厅表示，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但未来一周仍有发生同等震度地震的可能，民众应加强防范。 韩联社7号报道，韩国道路交通部门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0年间，韩国涉及10多岁青少年无证驾驶车祸数量激增近35%。韩联社报道，2020年韩国发生833起涉及10多岁青少年无证驾驶的车祸，远高于2018年的618起。3年间发生的涉青少年无证驾驶车祸，共致63人死亡，超过3100人受伤。 在韩国，合法拥有驾照年龄下限是18周岁。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姜德球呼吁政府出台更多措施，防止青少年无证非法驾车，同时呼吁学校方面加强道路安全教育。他指出，青少年必须明白，他们对于驾驶单纯的好奇心和渴望，可能演变成夺走他人生命的严重犯罪。 基于试点项目数据，世界卫生组织6号推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其他疟疾传播中高风险地区为儿童接种世界首款疟疾疫苗，这是迄今唯一已获得认证明和显著减少儿童罹患疟疾几率的疫苗。世卫组织下一阶段工作重点将解决筹资问题，以便为世界部分最贫穷国家生产和分配疫苗。 这款名为 RTSS 的疫苗由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1987年开始研发，针对恶型疟原虫及最致命同时也是非洲最流行的疟原虫。按照世卫组织说法，这款疫苗2019年起在加纳、肯尼亚和马拉维面向5月龄及以上儿童试点推广，迄今逾80万名儿童接种超过230万剂，疟疾重症发生率降低了 30%。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疟疾仍是全球最主要致死疾病之一，平均每2分钟就夺走一个儿童的生命。全球2019年估计有 2.29 亿个疟疾病例，其中超过90%发生在非洲。当年大约 40.9 万例死亡病例中，5岁以下儿童占 67%， 这一年龄段面临危及生命的并发症风险最大。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昨天发布，国庆假期北京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在确保防疫安全的前提下，举办秋花展、文化展、体验游3大类29项假日游园活动，吸引 211.5 万游客游园参观，共庆新中国72岁华诞。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受降雨天气影响，游人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5.9%。 位列市属公园游客接待量前3位的是颐和园 33.36 万人次、天坛 32.94 万人次、北京动物园 27.2 万人次。假期中，市属公园及中国园博馆的3大类29项假日游园活动精彩呈现，得到了100多万游客的现场参与和1100万网友的线上参与。市属公园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提供红色义务讲解500多次，游客在了解党史、歌唱红色歌曲、为祖国祝福、同吃国庆面的参与活动中，也得到了一次生动的爱党爱国的熏陶与教育。

其中，天津市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首档展览“带看讲解”栏目，继小靴子线上带你看展览，带领观众以线上方式走进天津美术馆，观看“不忘初心，扬正气，奋力追梦向百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天津市清风正气美术书法摄影优秀作品展。创新的形式受到人们的欢迎。此外，各区文化馆、图书馆也以线上方式推出观展、知识问答等活动，吸引人们参与其中。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激荡赤诚家国情怀。国庆假期，河北省各地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百姓乐享文化盛宴。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从10月1号开始，大型塔楼实景演出《风华歙县》在邯郸歙县赤水湾太行民俗小镇持续上演。英雄太行、歙县神韵等篇章演绎着红色太行的传奇。游客， 科技与文化的一个完美结合，太震撼了，非常漂亮。 在承德，鼎盛王朝康熙大典2021演出季国庆假期震撼开启。观众们在高科技声光电舞台效果的感染下，穿越百年时空，感受山庄文化。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江湖大剧院内，大型杂技秀《运河印象》引发在场观众掌声不断，喝彩如潮。游客， 第一次通过看杂技啊，感受到大运河的美，很惊艳。每一个杂技节目也都很精彩。 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戏剧廊坊雷响中华全国青年戏曲邀请赛为广大戏迷朋友奉上一台台精彩绝伦的戏曲专场。京剧《智取威虎山》、河北梆子《洪湖赤卫队》、豫剧《对绣鞋》等观众耳熟能详的戏曲名段经典重现。余奎志、李胜素、六小龄童等戏曲表演艺术家纷纷登台亮相。旅游城市秦皇岛依托未来海岸海洋元素，邀请唐朝、吴友等国内知名乐队打造活力四射的海浪音乐节。游客， 我们从北京来的，也是第一次啊，在海边感受到这种效果，气氛非常好。 国庆期间，北京欢乐谷街头艺术节以“欢乐当然在街头”为口号，集结了街舞、电音、戏法、快闪表演、欢庆歌舞等多种新国潮街头演绎形式。 在街头艺术节期间，200多名专业街舞选手来到北京欢乐谷，带来“荣耀舞王”街舞挑战赛。国际知名街舞大师和“这就是街舞”历届明星选手带来霹雳舞、旗舞等多种形式的特别表演。国庆期间，每晚8点20分起，北京欢乐谷还举办了街头电音节专场。 此外，北京欢乐谷67天光夜谈推出了欢乐魔方城市空间装置体验秀、奇幻东方万千星光幻影秀、幻景魔盒、宝藏光影空间装置、酷玩书景、漫画蜂巢艺术空间等百余场光影表演，以及大型东方神话秀金面王朝。全员47台游乐设备开启，平日卡、尊享卡、畅玩卡等优惠活动将延长到2021年的12月31号。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在7号举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第三轮比赛中，中国男足凭借张玉宁、吴磊的进球，在下半场一度取得2-0领先，但在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被越南队连扳2球。吴磊在伤停补时最后时刻打入个人第二粒进球，帮助中国队3-2绝杀越南队，取得本届12强赛首胜。 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将于今天到10号在国家速滑馆正式举行。本次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设12个小项，将有来自中国队、韩国队和荷兰队的运动员参加比赛。这将是今年的第一场北京冬奥测试赛。场馆准备情况如何？防疫都有哪些要求？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